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刺耳的摩擦声和低沉的碰撞声同时响起，唐三只是上身略微摇晃了一下，但在这同一时间，昏迷的奥斯卡已经被他收入了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之中。可怜的奥斯卡甚至连自己的复制体都没能放出来，就已经完全脱离了战场。下一刻，唐三的身体已经再一次消失，又是瞬间转移。 胖子，保护蓉蓉！ 戴沐白摇身一变，第七魂环大量，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真身，化身为一只巨大的白虎，与朱竹清一起朝着马红俊和宁蓉蓉的方向扑去。此时，宁蓉蓉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武魂真身。宁蓉蓉的增幅能力无疑是众人战胜唐三最大的法宝，已经在唐三的偷袭下失去了小奥的助力，宁蓉蓉绝不能有失。马红俊在等，等戴沐白和朱竹清赶过来代替他保护宁蓉蓉，这样他也能够施展出自己的武魂真身，从而使用凤凰领域。他的领域和唐三是不一样的，唐三的两大领域乃是先天领域，而马红俊的凤凰领域却是来自十首烈阳蛇内丹，所以他只有在武魂真身的状态下才能够使用出来。火克木，虽然唐三的蓝银皇有火免疫能力，但马红俊却清楚，只要自己能够施展出凤凰领域，至少可以保证己方目前的四人在自己的领域范围内将蓝银领域的影响力降到最低，再与唐三抗衡自然会容易许多。不过愿望是美好的，却往往是不能实现的。没错，史莱克五怪的实力同样强，戴沐白甚至已经接近八十级，但唐三的魂力已经在最近这几个月与小白的磨练中突破了八十四级。更重要的是，作为团队的灵魂，他对其他人的了解实在太深了。虚幻的蓝金色身影再一显现，却并没有像戴沐白预判的那样攻击宁蓉蓉，而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朱竹清身侧。朱竹清的反应相当快，化为武魂本体幽冥灵猫后，他有着一种近乎预知般的反应能力，飞身就朝着侧面的戴沐白滚去。戴沐白的反应也不慢，发现朱竹清遇袭，他那庞大的白虎真身直接撞了过去。他深信只要给唐三几次呼吸的时间，他就有拿下朱竹清的机会，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朱竹清合体，发动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连小白都无法令幽冥白虎状态下的他们受创，更何况魂力还远低于小白的唐三了。不过他们的反应就算再快，也要比先手状态的唐三慢了一拍。一道蓝光从唐三眉心处喷涌而出，轻巧地笼罩在朱竹清身上，不但挡住了他那侧滚的身体，而且还将他牢牢地禁锢在内。同时那三角形的蓝光也正好挡住了宁蓉蓉驰援而来的数道辅助光芒。戴沐白庞大的身体是撞了过来，可是有着那层蓝光的阻隔，朱竹清不但没能和他完成武魂融合技，更是被他这一撞撞得飞了出去。这道蓝光正是原瀚海乾坤罩四大技能之一瀚海定神罩，现在已经成为了唐三的头骨技能。唐三看着被瀚海定神罩笼罩下的朱竹清被戴沐白撞得斜飞而出， 谢了戴老大。 光影一闪，周围蓝金色森林变幻，戴沐白四人眼前顿时一片模糊，看不到了彼此。金红色的光芒在下一瞬间膨胀开来，这正是马红俊的凤凰领域释放出来了。眼看着朱竹清被唐三攻击，马红俊终于忍不住了，化身七首火凤凰释放了领域。这领域将直径二十米内的幻境驱散，他飞快地保护着宁蓉蓉与戴沐白聚集在一起。被定住身形的朱竹清却已是鸿飞冥冥，不见了踪影。显然就在胖子施展领域这会儿的功夫，他已经被唐三带着离开了这二十米的范围。唐三与朱竹清一对一，不用问他们也知道结果。不论是戴沐白、马红俊还是宁蓉蓉，三个人的心都沉了下去。原本他们以为唐三就算再强，集中他们五人之力也一定能够被战胜，他们五人的战斗力相加，强于唐三本体那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战斗真正开始后，却远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原本是他们团队依仗的蓝银领域作用在他们自己身上，是那么的令人痛苦。 而且唐三层出不穷的各种技能更是令他们极为头疼。五人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只剩下了三个。宁荣荣的各种辅助技能飞快地丢在了马红俊和戴沐白身上，两个人都是拥有强大爆发力的魂师，再加上宁荣荣的恐怖的 80% 增幅，正面对上唐三未必就不能获胜，但他们却要小心地防范。瑰丽的九彩光芒从宁荣荣身上释放开来，释放范围也是直径20米，正好将三人的身体笼罩在内。他们能够看到外界的一切，但从外界却无法看透这迷幻般的九彩光雾。这正是宁荣荣的头骨附带领域幻之空间。幻之空间加上凤凰领域，终于算是暂时抵消掉了蓝银领域对他们的威胁。当然，也只是在眼前这直径20米的范围内。 老大，怎么办？ 小三的各种技能防不胜防，要想战胜他，我们首先要冲出这蓝银领域才行。有着这么多植物的辅助，他的领域时间一定比你们维持的时间更长。胖子，我们集中力量攻击一点，试试能不能破开小三的领域。我们有蓉蓉的全力增幅，两个人的总魂力应该远超小三，暂时突破领域应该是可以的。等我们冲出去，就全力向他发动攻击，不给他释放领域的机会。蓉蓉，我们一突破领域，你就用幻之空间笼罩住小三，让他无法与周围的植物联系。 试试看吧，我的精神力和三哥相差太远了，恐怕限制不住他。 戴沐白也是身经百战，深知这个时候自己绝不能泄气，否则这场战斗就不用继续下去了。深吸口气，和化身七手火凤凰的马红俊对视一眼，在宁荣荣的全力增幅下开始释放魂技。 白虎破灭杀， 凤凰穿云击， 两人同时发动的攻击直奔外界的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一点轰击而去。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就在两人的攻击刚刚离开幻之空间和凤凰领域笼罩的直径20米范围时，突然周围所有的蓝金色全部消失了，没有任何预兆的消失了。两人那无比强横的攻击直奔大海而去，转瞬间就落入了大海之中，掀起了近50米的巨浪和澎湃的水蒸气。 小三呢？ 不但是蓝银领域没有和他们的攻击发生碰撞，甚至在他与马红俊的攻击落入大海之后，周围的沙滩上空空如也，哪里还有唐三的身影？ 难道三哥临阵脱逃了？ 哼，逃脱你一脸。 马红俊只觉得自己背后一阵发麻，唐三的机威产生了作用，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催动着自己的七手火凤凰真身前飞躲避。 蓉蓉，去陪小奥吧。 唐三的身影在宁蓉蓉身边出现，没等他反应过来，唐三的右手就已经按上了他的额头，同样是一道精神冲击，宁蓉蓉低哼一声就倒在了唐三怀中。从蓝银领域撤去，马红俊与戴沐白攻击落空，到唐三弄晕宁蓉蓉，只不过是两次呼吸的时间而已。唐三的蓝银领域没有与戴沐白、马红俊的攻击碰撞在一起，他自然不会受到任何冲击，而全力以赴释放攻击的二人却正处于旧力刚去新力未生的时候，想要回援宁蓉蓉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马红俊更是被唐三直接吓得飞出了10米外，宁蓉蓉的增幅效果消失。当马红俊和戴沐白赶回来时，唐三已经夹着他高飞而去，在半空中将宁蓉蓉放入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中。百余蓝银皇从唐三身上绽放开来，面对马红俊的追击，唐三淡然一笑，左脚甩起，剃刀型的红色光刃骤然带出，硬生生地将武魂真身下的胖子轰得在空中一连串翻滚。没等戴沐白扑上来，唐三身上的第八魂环已经亮起，血色光轮再现，但这次并不是凝结大海或是空间，而是释放出了一圈圈血色光环，瞬间就笼罩住了戴沐白和马红俊的身体，两人几乎同一时间陷入了眩晕状态。这正是唐三第八魂环的另一个技能。身形一转，唐三凌空扑向眩晕的马红俊，半空之中一张巨大的蛛网已经挥洒而出，缠绕住了七手火凤凰的身体。 火免疫的蓝银草根本不会惧怕他护体的炽热凤凰火焰，而同时另一道身影已经与唐三分离，闪烁之间带着虚幻的影像飘飞到戴沐白身后，长长的蝎子辫甩出，缠绕上了戴沐白的脖子，虚幻的光影投射而出，下一刻戴沐白的身体已在半空之中，正是唐三的第六魂技虚无暴杀八段摔。当马红俊从眩晕状态中清醒过来时，他看到的是八根金灿灿的长矛指着自己身上的八处要害，感受到的是被紧紧束缚着自己身体的蛛网。戴沐白比他更惨，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只是觉得周围一片虚幻，自己的身体不断地被高抛狂甩，当然那小五灵魂化身的虚影并不会真的摔击他，但此时此刻他和马红俊都明白这场战斗他们已经输了，输的是那么彻底。唐三甚至没有让小五的灵魂回归本体参战，就轻而易举地战胜了他们。从战斗开始到结束，一共只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当戴沐白和马红俊平安落在地面上，所有攻击效果解除时，两个人都已经呆滞了。强烈的挫败感充斥在心中，尤其是那种分明有实力却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感觉，这更令他们难受。唐三没有说话，而是从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之中分别放出了宁荣荣、朱竹清和奥斯卡，最后放出小五的本体，轻轻地搂着他。宁荣荣和朱竹清一样，被放出来唤醒之后都呆滞而立，说不出话来，而奥斯卡此时已经清醒过来了。 我靠，小三，你太卑鄙了，竟然偷袭我。 小奥，你第一天出来混吗？敌人会先跟你打招呼吗？你别忘了，我们是五个战小三一个。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